心思美美丽，沉默爱沉沉暧昧，爱与你相识令我妒忌，人迷为我星星歌，只信你珍惜是我心迹，情是为谁放，每日天都做着你足迹，热情力量是没法撼动， 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